第31集。 赶在下班前一分钟，周奇阳推门进来了。 赵哥，我回来了。 他一眼看见了孟昭桌子上的外卖包装。 我去，赵哥，你真的要升职加薪了？都提前实现消费升级了？ 升什么职？别乱传些没谱的事儿啊。 不是，那你点这么贵的外卖，你这一顿都够我吃好几顿的了，而且还剩这么多，浪费啊。 这些一会儿你拿去分了吧。 孟昭转回话题道， 监控怎么样？找到他说的那个人了没？ 按照他说的接头地点找了，也看遍了高铁站的监控，那边一下午根本就没站人。哎，赵哥，回来的路上我自己琢磨，这人当时的目的应该是想通过赵云华的手机定位引开我们，拖延时间。否则当时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能追踪到赵云华，他可能根本就自杀不成。所以到底是谁这么想让赵云华自杀呀？ 孟昭抬手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。 是谁料定了赵云华一定会自杀呢？ 你是说赵云华的自杀很有可能不是自发的？ 周奇阳很快就反应过来了，他激动地说， 哦，是有人引诱他自杀。 孟昭站起身来，走到了窗边。 我是说，可能从一开始赵云华勒死周远就是计划好的。只是猜测而已。 孟昭摇了摇头，转过身来继续说， 先进去再审一遍那个小偷吧。 在听到高铁站约定的地点没有人的时候，那个小偷几乎要从座位上跳起来。 没有人？怎么可能啊？不是，他真的来找我了，那5000块钱现在还在我那儿呢，我一分都没动。 别激动，没说你在说谎。 周奇阳示意他稍安勿躁。 但是如果真的有人让你到高铁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然后这人又没出现，那你很有可能被坑了。 不是，你们把我关这儿一下午了，谁能等那么长时间啊？ 别这么说啊，我按照你说的时间查了监控，从中午12点查到了下午4点多，你说的那个地方根本就没站过人。那人还有没有给你留过其他的联系方式？ 那小偷一口咬定 没有。 那你把那人中午找你见面的地址留给我一下，我需要去找监控核实一下你说的是不是真的。 对面的小偷说完了地址，嘀咕了一句， 那地儿能有监控？ 记录完地址，周奇阳朝单面镜的方向看了一眼。孟昭在耳机里说， 行了，偷手机的事情交给派出所处理吧，让派出所过来接人。 审完那个小偷，周奇阳推门出来。 赵哥，就这么让他走？ 嗯。 从那个小偷的表情来看，在知道高铁站约定地点根本没有人出现的时候，他的那种反应确实是被骗之后愤怒的反应，不像是装出来的。 好吧。 周奇阳拎着孟昭的那一大盒粥说， 赵哥，那这粥我真拿下去分了啊？ 分吧。 临走的时候，周奇阳又有些担忧地问孟昭， 徐局暂时没说什么吧？ 不知道，不是还在省里开会吗？ 局里上下都在传，徐局让孟昭负责这个案子是为了给他的升职找个由头，但是现在赵云华自杀了，外界的舆论众说纷纭，相比按部就班的侦破案件，这实在不能算得上是好的结果。相比升职的传言，孟昭更在乎这案子之中牵涉的种种谜团到底能不能一一解开。已经到了下班时间了，孟昭推门走进了办公室，还没回家的几个人正在分食那份粥。这一天里大家几乎都没吃上一顿安稳饭。 孟队， 任斌拿着一次性碗走了过来。 那之前那个狗毛的切入口还切不切了？监控还查吗？我本来都做好今晚通宵的准备了。 先等赵云华那边情况吧。 哦， 那我去幼儿园接我儿子去了。 嗯，去吧，斌哥。 觉察出孟昭的情绪有些不对劲，任斌走出两步又退回来，他抬手拍了拍孟昭的肩说， 这案子破的已经够及时了，从我这里看没有一点多余的步骤，事情发展到现在谁也不能提前预知结果，别太往心里去啊。 孟昭顿了顿， 我知道，就是再早一步就好了。 你以为再早一步可能会有改变？但可能不管走多少步都是这个结果。 你也觉得？ 嗯，这案子不像表面看的那么简单。 嗯，去吧，斌哥。 任斌走后，其他同事也陆续下班了。 孟队，我先下班了啊。 孟队，你也早点回去吧。 嗯。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，办公室里就只剩下孟昭一个人了。他没有开灯，坐在工位上，电脑屏幕散发出莹蓝的光线投在他的脸上。孟昭看着周衍的主页上的那张照片，周衍面容清秀，因为嘴角天生微微上翘，不笑的时候也像是在笑，看起来就是一副招人喜欢的模样。听周衍的朋友说，虽然周衍一直很喜欢音乐，但因为害怕用音乐养活不起自己，一直没敢辞掉之前稳定的工作。大概一年多之前，周衍决定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，他不顾身边人的反对，从公司辞了职，专门沉下心来做音乐。出乎意料，他的音乐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。那套玉湖湾的房子是周衍三个月之前租的，他一直想租一个能把所有朋友聚到一起的大房子。如今这个想法终于是实现了，可是没想到却忽然遭遇了意外。孟昭滑动着鼠标，看着周衍这些年记录的生活片段。周衍在微博上很多次都提到了赵云华。 阿姨明天过生日，我送这个颈椎按摩仪怎么样？哎，不是广告，不是广告，用我的朋友说一下效果呀。嗯，阿姨做饭太好吃了，吃撑了，躺平。阿姨给我泡了一个胖大海菊花茶，感觉今天晚上可以来一场直播。 周衍微博的互动量是近一年才猛增上去的，往前几年他还停留在自言自语的状态。孟昭搜索了阿姨这个关键词，最早一条是四年前发布的，上面写道， 今天第一次请家政阿姨过来，意外遇到了高中同学的妈妈，看着她现在的生活状态，感觉心里很不好受。唉，不过这会是上天给我的一次弥补过错的机会吗？ 弥补过错？周衍到底是不是逼死赵彤的真凶，还是他在苛责自己当年不该旁观赵彤被校园霸凌？如果这是一场误杀，那周衍这样的离世方式实在太让人唏嘘了。 孟昭心情复杂地看着屏幕上那几条周衍发布的动态，心想， 赵云华究竟看到听到了什么，才怀着那样的恨意将周衍勒死，甚至到自杀前一秒都咬定周衍就是当年害死赵彤的凶手。 手机铃声响了，是留在医院等赵云华消息的同事。孟昭接过电话，走到窗边问， 怎么样了？ 孟队，赵云华咽气了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